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我又回来了，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在星期日的晚上九点新闻报道后就开始啦，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一共有三小时。咁你觉得可能呢三小时会唔会长啊？不过我 guarantee 话俾你听，啲时间好快就过去，因为一路听歌一路唱歌咧，系好容易会吓将啲时间咧慢慢慢慢咁样咧燃烧咗，然后咧融化喺你嘅心境里边。希望一路听住啦，一路 relax， 一路咧就进入梦乡都未定。因为明天咧星期一。唔好谂佢住咯，我听日要翻工翻学啦，系嘛？啊，翻学好似唔使，咁但系咧翻工嘅咧唔紧要，疲累咧留待下个礼拜。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咧有我嘅好拍档阿 Vince， 你好你好，咁啊多谢你啦吓，赶翻嚟啦，你晏昼你有一个嗰啲叫做乜嘢啊？嗰啲叫做签唱会啊？是咪啊？ 系啊！ 唱片签唱会，恭喜恭喜啊！因为又有新唱片出啦，各位朋友啊，各位二千靓歌嘅拥趸 ，Vince 嘅新唱片面世啦！究竟咩歌呢？我当然卖个关子啦！啊 ，Vince， 你而家下个礼拜慢慢介绍好嘛？系嘛？好，咁另外咧，我哋位拍档就阿坚哥，阿坚你好，咁啊，永远都系好 professional 嘅吓姿态出现喺我哋面前，因为坚哥弹琴咧。我哋唔知出世未呢齁。究竟我讲緊二千靓歌啫。二千靓歌唔知出世未，因为二千靓歌呢係廿零年啦，我哋二千年啦嘛，到而家廿三年囉。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大家期待咗好耐啦。阿蒋。我叫你。 Hello, Albert. Alex 蒋即係蒋丽萍啊。 Hello, hello. 我哋 几十年朋友啦。 我哋有冇识到廿几年啊，点知啊，係啦，我想同你答埋。 80年代啊。 係啦 ,80 年代啦。其实呢即係同你一路即係大家諗熟呢，就係、是、有几个几个时刻嘅。我当然好有记性啦，当然好深刻啦。第一个时刻呢，就係、是、你呢就嚟返嚟香港呢就参加呢个比赛嘅。 歌唱比赛啊。 我在现场嘅。 Yeah. 我喺后台添嘅。我都有份恭喜你嘅，不过嗰阵你唔系好识我啦。咁咧，我还记得咧喺呢个大会堂，系咪啊？ 系 后台嗰度咧，咁然后你赢咗咯，咁你赢咗呢个亚洲 你记唔记得我唱咩啊？ 唔记得。 橄榄树。 系啊，咁犀利啊！你即系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咁冇人知道你边度嚟啦。突然间你喺横空出世。弹咗一个，咦哇！又人靓歌甜嘅歌手，梗系攞冠军啦。所以咁，我好记得咧，你家姐啊嗰啲咧，成家人咧后台咧就同你影相啊， yeah. 恭喜你啊，大家拥抱啊咁样。我记得呢一刻嘅，其他我你唱咩歌我唔记得咗。咁跟住落嚟你知啦，就更加熟啦。竟然我哋喺呢个幼稚园嘅毕业典礼嗰度咧，就即系大家一齐变咗熟人啦。 你个仔同我仔同班咯， 冇错啦。竟然呢啲就系缘分啦。 咁 讲紧费事计几多年啦，系咪？不过咧，真系好开心可以今日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又同阿蒋丽萍咧喺度唱歌。咁喂，你好耐冇唱歌噶啦，啤。 系啊，咁啊，即系。俾你去问下问下，终于真系将我啲歌瘾要唱出嚟，咁啊要撩到佢一定要唱，咁啊唱下啦，就开心啦。其实唱歌真系好开心。 都唔好你，我觉得咧唔好将唱歌同埋你而家所忙嘅事咧系分开。 点可以混为一谈？因为咧，你而家最忙，一阵间我哋慢慢倾啊。我都想了解一下，或者系等大家了解系咧做慈善工作咧系咩一回事？系咪即系怎我攞啲钱出嚟捐俾你咯？或者诶、哎、我扶你过马路咯？即系唔系呢啲咁简单嘅？咁所以咧，你唱歌咧好多时候，除咗可以帮助呢啲慈善活动啦，第二咧，我觉得可以对你自己有一个舒怀嘅作用，系咪？ 系啊系啊， 辛苦噶嘛。 是开心的，同埋唱歌是身体健康的。 冇错啦，你如果唱得歌多咧，嗰啲感情都可以融入去，亦都可以感动到别人。 真的， 系咪？做慈善咧就事半功倍， 又带俾人哋快乐咧。 冇错啦，你而家希望你而家即刻带俾我哋快乐，带俾我哋嘅回忆得唔得？ 好啊， 因为个回忆咧就系、是、当年咧无线电视个剧集，哇、哎，有只主题曲， 系 叫做。是不是我 心债不过不是心债、 哦、 不如你听我第一只你刚才揀了的是我那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嗯。 叫做我为你狂。 是电影啊我搞错了。一阵间我会好记得那个电视剧那只主题曲、 嗯。都会唱给你。 我为你狂是不是一出直情是同名的电影来的 一模一样。 有你份做过。 我是主角。 哇女主角你好。 当时艾迪是男主角。 我艾迪 就 记得了。 金马奖影帝添好犀利啊。 犀利啊艾迪。好当年的我为你狂的主题曲我哋率先呢就在我哋的回忆当中抽返出嚟。张丽萍。 一阵叫声。无力地呐喊，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你一腔，原谅我，我的冲动，怎可再？痛苦，我不愿事实会这样。你是我疯疯癫癫一张脸，朝晚难忘。然后每次见你，使我心震荡。始终不知不知你心意如何，每天站在远处望。叫声无力地呐喊，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你一腔，原谅我，我的冲动，怎可？你痛苦，我不愿事实会这样。你使我疯疯癫癫，一张脸朝晚难忘。然后每次见你，使我心震荡。始终不知不知你心意如何，无奈独自暗盼望。心意如何？每天站在远处望。 哇！真系。 memory. What a memory. 呢一出电影呢，即係如果冇记错係80年代初嘅时候呢，即係你一出道就 83年到啦，84年到啦，84年到啦， 咁上下啦。咁嗰陣你就因为呢出电影而就有咗主题曲啦，亦都我记得你就加盟咗呢个唱片公司啦嘛，係咪？咁咁啱 好嚟金啊！以前 做咗我师妹咯，即系，所以我哋有啲缘分嘅。 好犀利啊！你嗰时同阿伦啊，边啊成扎咁啊，好似大阿哥咁吓得。 我冇，我点会大阿哥咧？最多都系三阿哥啫。大阿哥系许冠杰嗰阵，阿 Sam 仲耐啲嘅喺宝丽金。 仲有关正杰， 系关正杰啦，又系同我哋一齐好多嘅，仲有一齐啊陈秋霞啊，即系成班温雅啦吓。而家佢哋又退休咯，系咪啊？ 仲有呢个咩邓丽君。 邓丽君就是大家姐啦。 你知唔知邓丽君嚟真香港咧？公司叫我接待佢噶。 啊，点解啊？ 一来我识讲普通话啦。 系啊。 二来咧，咁啊，我嗰阵时等于靓妹咁样。 系啊，啱晒。 咁啊，姐姐嚟咗啦，你陪佢去 shopping 啦，陪佢饮茶啦。你知邓丽君又唔会随便去同其他人噶嘛？即系公司都系啲同事，咁佢就好乐意。 系噶，佢同同事就好好嘅， 好开心，好 nice 嘅。我觉得好奇妙咯，喺娱乐圈我好即系接触咗好多奇人奇事。 咁啊，咁啱加。入呢间唱片公司咧，就真系好似好少游嘅，好似个大家庭咁咯。 咁、 yep, 地方又唔系好大咧，喺个休息嘅地方咧，即得张台。咁咧，我哋即系多数咧，甚至邓丽君都喺嗰度食下海南鸡饭啊，咁样。 系啊， 因为你录音啊嘛，录音隔篱就得张台，一个好细嘅空间，就啲 band 啊，咁啊坐晒喺度，大家倾偈啊。咁啊，好似一个大家庭咁啊，譬如佢录音，我哋又行过又听下咁样啦，吓入去录音室，咁啊，即系好开心嘅。咁嗰阵咧，你呢只我为你狂就好狂啦，好 hit 嘅，因为电影又好受欢迎啦，电啲歌啊更加啊。咁我嗰阵其实当然咧，我已经系一个都几就是、开始几成熟嘅 DJ 嚟， 系啊， 因为我已经做咗好几年，我77年已经入咗香港电台啦嘛， 系， 咁你80年我睇住你即系赢咗冇，即系好多呢啲往事咧，真系难得嘅，所以今时今日咧，大家都可以有机会一起碰头啊，一起我就上个礼拜就同你同台演出添啦。 系啊系啊，有一个叫 Set Foundation 啦，好好 嘅慈善嘅演唱会啦。咁所以咧，我头先讲就系话，你唔能够唔唱歌嘅，唱翻咯。有时好似换票咁啊，仲更加轻松，同埋咧就啲人咧就仲更加有个感受喺度，即系唔系哇？你唔系嚟开工嘅，你系嚟做慈善工作嘅。一阵间同你倾下啲即系慈善工作嘅一啲 点滴啊， 点滴啦，好多啦， 好多。我哋今晚倾唔完啊！ 因为黎平咧就即系最近又获奖啦，做咗呢个 爱 心奖嘅得奖，即系主人翁啦。咁难得嘅。不如咁咧，我哋咁耐咧，虽然嗰个演唱会一齐，但我冇同你合唱喎。你竟然咧就同咧即系冇同我合唱，你同咗人哋合唱，我唱几句咧，我今日一定要同你唱几唱翻几只歌嘅，得唔得啊？ 好， 你拣只就即系啱晒意头嗰啲咧，同你做慈善工作最重要嗰啲啊。 梗系我好中意只明天会更好啦，我 哇哇哇喂喂， 要唱好香港嘛？ 啱啊，但系好鬼长噶吓。好多歌词嘅，不过嗱，我唱一段啦。 OK， 我唱一段应该记得嘅。OK， 咁啊 ，chorus 可以合唱啦，因为呢只歌咧喺嗰个副歌咧系好适合全人类一起唱，因为我哋嘅心都系好希望全世界、全香港都好。点样好法咧？唔使太急嘅，好似而家嘅心情，我哋逐点逐点一路会更好噶啦。大家放心。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传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男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他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唱着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 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明天会更好。 哇哇哇！明天会更好。 呢个永恒嘅歌嚟嘅，咁啊当年系我唔好记得啦，就系由台湾好多歌手一齐发起先嘅， 好劲噶。 咁就唱呢一只《明天会更好》啦，就一路唱咗好耐好耐，因为当时好多地球发生好多灾难啊，要扶持啊，要做慈善，咁所以可能因为呢个歌会引起你以后咧，你嘅全职啊做咗慈善工作都未定，会唔会啊？ 爸爸影响我又大啦，同埋我个信仰都影响我大嘅， 系啦，系啊，咁啊，一阵间就请教下你啊，可以即系点样即系先至系做得最好咧，或者系最称心咧？不如咁样咧，头先你话宗教信仰咧。阿天使咧喺度成日都会介绍一啲诗歌咧俾大家听嘅，你唱一首啦，你啊即系已经系成为一个即系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啦，好多好多年啦。呢只歌我都听过嘅，非常好听嘅， 系嘛？ 系啦，冇错，叫做耶和华的爱啊嘛。 耶和华是爱， 是爱啊，对唔住，系啊，我都听阿天使唱过嘅。 身青草溪水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报守恩显， 神为我摆设风中的恩惠，在危难也不会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存在常无尽。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世。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清楚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涌于心里，在危难也不会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存在常无尽。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世。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清楚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涌于心里，在危难也不会变。 好像开低了少少机，不过 OK 的。 其实呢，如果是有爱心的歌曲，有真诚的意向喺度咧，乜嘢 key 都啱， 好靓 嘅，真系咁，乜嘢 key 都会啱嘅，即系同大家啱 key。Vince 最啱 key 啊，佢弹咩 key 都得噶嘛， 系好劲。 咁啊 ，Vince 啊，你系咪细个嘅时候已经喺教会弹呢只歌噶啦？ 系好细个， 好细个已经有呢只歌噶啦，系咪？ 好，呢首算系经典噶啦。 哦，经典，即系其实经典系即系原创嘅香港，系咪？ 香港原创， 哦，香港原创嘅。咁诶，而家啊， 金贝达社， 哦，系啊，系我哋啲大师级。九点半个咯噃，嗱，眨下眼就一个部分啦，咁已经唱到一 part 度，咁啊，直至到凌晨十二点咧，我哋依然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okay. 千祈唔好离开啦，因为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就有好耐都冇嚟嘅蒋丽萍，新闻后再见，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听日起为香港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车当日可额外免费改票三次。西九高铁站票务大堂已经张贴宣传海报，并且設立新聞站，港鐵職員下午在站內為傳媒示範改票過程，售票機的慶祝式屏幕已經加入靈活行按鍵，整個改票過程大約一分鐘，乘客可以在原本車次開出之前45分鐘至到開車之後一個鐘內直接使用靈活行，免費改搭同日車次最多三次。有旅客表示，有時趕不上高鐵，新服務可以改搭同一日其他開出的車次，會更加方便。有旅客又說，新服務容許改早點出發，不會耽誤寶貴的時間。運輸署提醒市民，港車北上第七輪電腦抽籤遞交申請將會由明天上午10點至8月17日晚上11點59分接受登記，並且在8月18日公布抽籤結果。符合資格的港車北上申請人可以透過指定網站登記電腦抽籤，中籤者需要按電腦系統隨機分配的日期在指定時間內遞交港車北上的申請。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前往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美国期间，他亦都会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代表举行双边会谈，在能源议题上就加强合作交换意见。另外，亦都会参观新能源设施，包括微软公司的地热中心。今次会议为期两日，在有关能源行业减碳的讨论环节，谢展环将会分享香港在能源行业减碳方面的策略和工作，包括发展新能源设施，例如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探讨与邻近地区合作以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山东省高密市有烤鱼店发生燃气闪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早上大约7:15，朝阳街道一间店铺突然发生爆炸，网上流传片段显示爆炸威力强大，波及旁边的银行，门窗玻璃粉碎，大量浓烟冒出，路面布满杂物，有人受伤倒地。当局正系处理善后同埋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吹和缓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舞蹈本身就是一种力的表现， 用舞蹈表达运动员的拼劲和热血，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香港舞蹈团演出的合家欢音乐舞剧《誓一冲冲冲》，由专业舞者带领儿童及少年团近300位团员，以浑身是劲的舞蹈，将著名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不屈不挠的体育精神呈现在舞台之上。 今次儿童少年的音乐舞剧主题叫《誓一冲冲冲》，大概有300位团员在这个舞台上呈现。要体现体育精神的话呢，我哋嘅舞蹈动作以一啲重复嘅形式去做咧，会令大家咧感受到一种舞蹈嘅憧憬。我哋要多谢香港体育学院，我哋同李慧思一齐倾偈啦、见面同埋分享。听完李慧思嘅一啲佢个人嘅故事之外咧，我哋仲睇咗佢比赛嘅片，非常非常之精彩。比赛嘅速度感，睇完之后咧，我哋舞蹈员再去跳舞嘅时候咧，就会带出我哋想要嘅嗰种感觉。我希望观众，特别系啲儿童青少年，佢哋睇完之后会对运动、舞蹈、艺术啊会中意，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咧系一定要不停向前冲。而你想学到你身上的本领，就一定要向前冲，勇往直前。 谢谢香港舞蹈团舞团导师，亦是《誓一冲冲冲》的编舞兼艺术统筹柯志勇。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3合家欢音乐舞剧《誓一冲冲冲》， 8月18-20沙田大会堂演奏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到有朝必定再返，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大地已在何故？水声轻说变幻。但我奔上已斑斑。 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我系阿布朗欧瑞强。我哋点解会喺新闻之后又听到关正杰嘅呢一首《大地恩情》呢？因为我想向一位老人家即系 salute 致敬。同埋怀念，因为呢只歌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当年咧丽的电视咧嘅电视剧主题曲嚟嘅。 嗯， 咁啊作曲嘅咧就系、是、阿黎小田，而作词咧就卢国沾，系即系最佳配搭。但系其实咧，当年嘅我觉得嘅铁三角咧，即系丽的电视好多呢啲好出名嘅歌，譬如你头先《大地恩情》啊，甚至乎譬如话叶振棠嘅《喜剧人生》啊，《太极张三丰》嘅《大内群英》啊，《浮生六劫》啊，《找不着藉口》嗰啲，全部咧都系同一个人编曲嘅。 嗯， 咁啊，仲有咧，譬如佢有啲抒情，佢都有喎，譬如无线嗰啲咪《小李飞刀》啊，为啊张国荣嘅《为你钟情》啊，郑少秋嗰啲《火烧圆明园》啊，嗰啲咧都系一啲精彩绝伦嘅作品。但系我觉得咧喺编曲上边咧就系英杰嘅功，但系我要向呢位老人家致敬，因为佢就系呢啲歌嘅编曲、arranger、music arranger。咁佢咧就前嗰几日咧就喺美国享年91岁就离开咗。咁、因为我自己点解会好怀念佢，同埋首先咧代表即系向我香港音乐界多谢佢先，因为佢咧就叫做奥金宝，咁啊译音嚟嘅，佢系奥 Campbell。佢系菲律宾人嚟嘅， 系是。 咁奈奈我哋叫佢做，咁行内咧就一即系如果系资深嘅乐人咧，一定识佢噶啦。咁、而且佢系即系以前丽的电视嘅，即系前台柱嚟嘅，佢音乐嘅所有音乐都系佢编嘅。咁、所以变咗咧就既然呢啲歌咧嗰啲气势，尤其嗰啲武侠剧啊嗰啲咧，咁头先嗰啲大地恩情啊，咩以前嗰啲大内群英一礼咧，哇嗰啲其实咚咚咚嗰啲全部系佢编。咁佢系音乐造诣好高嘅一个音乐人啊。咁、但系对我嚟讲就有少少即系私人嘅感情啦，因为我细细个咧。我未入行灌唱片，我已经喺丽的电视嗰度唱歌嘅，有喺无线唱嘅，好细个，咁即系十几岁咧已经认识佢，佢一个好 nice 嘅老人家啦，咁成日都捉住我，哎呀，你知唔识咩呀？咁佢介绍啲古典音乐俾我听啊啲咁样，咁但系奈奈咧，我经常都提及啦喺电台就，即系好感激咧，我哋第一代嘅菲律宾籍嘅音乐人啊，尤其是，因为佢哋以前我哋本地好坦白讲咧，即系。人才好凋零嘅，未有發展，因為輝哥都未入行。你諗下，即係佢哋喺菲律賓，喺多數喺上海落嚟，好、多喺上海已經係，譬如喺啲百樂門啊嗰啲已經係做音樂，咁就落咗嚟香港咧就定居，咁然後就扎根喺香港嘅音樂壇啦。咁、所以佢哋嘅貢獻係非常之大。咁啊喺尤其是呢位記住佢名叫做奧金寶，奈奈奧金寶。咁佢都享年91歲啦。因為佢喺好多年前咧，我突然間唔見咗佢，我就問啦，佢去咗邊啊？去咗邊啊？原來咧佢就中咗風，然後就移咗去美國就休養，一路咧。到而家，咁一阵间或者我播多佢一两只咧，佢好多名曲系佢编嘅。好啦，翻嚟二千岭歌再重组咧，今日嘅因为佢唔会太认识佢嘅，因为佢年纪轻嘅蒋丽萍。咁蒋丽萍咧就一唔识我Cam 啊奈奈啦。 你讲讲下就有印象 啦。有啲印象啦，系咪？因为佢之后咧，佢都做咗好耐嘅，佢做好耐。咁当然啦，如果系无线嘅就系辉哥啊，咁佢哋编晒啦吓。咁啊丽的后来的事亚视咧，佢都有帮手嘅，都有份做嘅。好，咁翻嚟咧，我哋如果讲开呢啲剧咧，你都有拍电视剧噶噃？ 有 啊，嗰、个咧应该系叫做啊， 香江花， 香江花儿只歌就心仔，系咪啊？ 系。 哇， 嗰、个系梅艳芳第一只歌嚟嘅，嗰阵时呢、這个。 电视剧有梅艳芳啦、我啦同埋景黛音，咁啊三个歌女的故事，咁嗰个主题曲叫《心债》，就阿妹妹阿妹唱，咁啊哇一炮而红啦，爆得好紧要， 好犀利啦，因为佢第一次灌录呢一个主题曲噶嘛， 系、yes, 啊， 不如咁你呢一个人唱啦，你头先话要我啊呢、這个歌可以唱，哇好低 key 嘅梅艳芳，不如咁啦，你直情即刻咧啊阿边时啊？记唔记得《心债》系我最中意嗰只歌咧？我经常都提及嘅。我觉得阿辉哥真系你只歌真系作得真系冇得顶，成首咁嘅歌词嘅部分嗰个歌名咧，已经系《心债》已经好有感情。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解，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重新听翻呢啲歌，唱翻呢啲歌咧，真系好多以前拍呢个剧，同阿妹妹一齐，嗰啲画面又出翻喺我心里边。 哇！佢都系第一次拍剧，好似 系啊， 哇，难得啊！呢一只歌咧就更加啦，一出就已经大爆啊！咁亦都为梅艳芳奠下咗一个好重要嘅根基。从此大家都知啦，嗬。 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解，为什么万般痴心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多谢阿蒋丽萍咧，再次演绎佢当年有份一起同梅艳芳一起演，一起心里边唱嘅《心债》。其实咧就梅艳芳嘅歌咧就真系好多都好有味道。咁啲味道咧可能咧就只歌系做得好啦。咁同埋咧，我谂佢写歌同埋写词嗰啲人咧。都好好了解梅艳芳嗰个风格同埋心境，甚至乎咧即系私人嘅状况啊点点。当然啦，就讲起梅艳芳嘅歌咧，有一只我好中意噶，蒋丽萍。 边只？ 因为叫做《女人花》。 嗯。 你一定好熟悉梅艳芳嗰啲歌啦。虽然咧你唔系话好似徐小凤咁样倒低音嘅，咁你高低音你都得嘅。咁但系因为有感情啊嘛。即系同呢个人又熟啦，吓同佢又熟啦， 系， 不如唱只《女人花》啦， 可以啊，可以， 可以啊，好听噶呢只真系。 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又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能真心寻芳足？花开不多时啊，看戒指随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对引发，当然是梅艳芳的，她自己都不是经常唱的歌来的，但是这个歌是一种即係情有獨鍾的一隻非常好聽。我突然間話阿蔣啊，我諗起佢另外一首歌，叫做《此事故人來》，係啊。 哇！你越嚟越想 突然間諗嘅係啦，諗嘅阿天時啊 A flat 我諗到。 你唱唱，你唱俾我聽。 唔得啊，唔係啊，等等，唔知咩 key。同是過路同。做个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箱，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唱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逐尘渺渺，天意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何日再聚，何地再聚，说今夜真暖。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在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像你有缘。留下你或留下我，在世间上终老。离别以前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执子之手却又分开，爱得有还无。十年后相相，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执子之手却又分开，爱得有还无。十 年后相相，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十年后相相，万年对对，只恨看不到。 一想起梅艳芳那些很多的画面出来，是不是你又跟她拍过戏我又跟她隔离住。 不过听了这么多这些真的怀旧歌呢，真的不只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Uncle Yaya 奶奶 奶奶Uncle 奶奶，也都想起自己爸爸啦，都是去年都走了啦。不过呢他对我们所有孩子啦的影响又很大，所以呢刚才你一直问我啊，丽萍为什么你会做了慈善啊，那真的爸爸影响帮我很大，帮我很大。 是啊，不如这样我们唱一只即是你宗教的信仰呢。 是啊，我想送给刚刚 pass away 的 Uncle 奶奶啦， 同埋你 都是纪念我爸爸啦， 同 埋即係亦都諗起以前一起在歌壇的很多嘅好朋友啊，唔止啊，妹妹啊，Leslie 啊，好多好多啊。 呢只歌咧叫做乜嘢啊？你介紹下。 其實很好嘅，因為佢裏邊主要就係即係講耶和華好愛我哋啦。咁所以只歌人算什麼？但係神都咁愛我哋，不如我哋即係將有種感情啦投放喺呢只歌度啊。 OK。歌名叫做《人算什么》，张丽萍。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既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照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万古宇宙万物和广阔。 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 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 这首就是关正杰的《一点烛光》，为什么会再播呢？因为这个也都是我刚刚讲过的刚才《大地恩情》的编曲家 Noel Campbell 的作品，即都是由他编曲给关正杰唱。当然大家听呢，即如果那些仔细地或者喜欢研究音乐的，即对于 Noel Campbell 的编曲呢，大家都动起手指功，行内人都是向他一起一致呢，是向他致敬，因为他的即造诣，音乐造诣非常之高，亦都贡献了我们香港的乐坛好多好多，包括编了头先好多好多作品的其中一首《一点烛光》。奶奶好嘅，同你打个招呼，希望你在天国生活愉快。多谢你对香港乐坛的贡献。好，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啱啱瑞强。当然我哋有阿 Vince on piano 啦，同埋阿坚哥 on keyboard。今日咧就老友聚头啦，因为头先已经唱咗成一个钟啦噃，张丽萍， 我哋真系好 enjoy 唱歌。咁我其实觉得你好幸福噶，你一生人咧，你嘅工作就系你嘅挚爱，你话你几快乐咧，日日都。 同你一样啊，你而家嘅工作咧，亦都系你嘅挚爱，亦都系你都唔系工作。我相信系你好想做嘅慈善工作，系咪？ Yeah. 即系好少人咧，好似你咁咧，你系基本上系。全職的慈善工作噶咯，而家。 其實是一個 passion 嚟嘅， 係， 亦都係我嘅，即、就、係、是、有種使命感咯。 有種使命感，所以咧就變咗哇！你即係出展出嚟好勤力，誒，同埋即係做咗好多大事啦。咁所以再次恭喜你，得到呢個愛心獎。咁大家喺電視咧，經常都會睇到呢個愛心獎嘅片段嘅。咁即係哇，有啲譬如以前誒星雲大師啊，咩好多好多嘅得獎人物，咁就。最近就加咗你入嚟，其实系咩？其实呢个爱心奖系咩嚟？ 系啊，好多人都话：，哇！呢几年成日睇到不停咁样喺度播，咁我都好奇。直到去年啦，咁就有啲朋友就邀请我去参加呢个爱心奖。 系 我嗰时先至开始好好研究。哦，原来是一位叫林天茂先生。咁佢其实香港人嚟㗎，但亦都系台湾，可能系生意啊各方面两边走。系一个中港台一个基金会嚟嘅。咁佢就创办多一个叫爱心奖。因为佢自己都有个慈善机构。但系我同佢倾偈嗰时佢话佢愿望觉得做慈善呢其实系一种叫咩文化。是一种在社会应该有的正能量，所以他不是只是自己做，他希望将所有做慈善的人将他的工作做得好的都将他去带去社会，希望生命影响生命更多的人知道。我很感动，因为呢你知做慈善机构呢很多都是一些非牟利团体。 是啊，他 筹款都不容易，我听你那时候你那个都是很艰难的。所以 全部都是的。 顾到自己都即是可以做到，亦都相当的有一些奉献贡献就做。哇，你居然拿这么多钱就是希望将慈善这个文化带入社会，所以我真的都很敬重他。亦都很感恩，就是去年啲人提名我咧，咁嘣一声就俾我有份入到位。其实我初初唔知道，原来系咁大型噶。我哋香港人真系忽略咗，原来咧佢系譬如大陆佢有跟旧年拣咗三个，其中咧有两个我都知嘅，就系、是、一个就系、是。 啊，陳一丹啊，係騰訊嘅創辦人。 嗯， 一個就周一德啦，就係周恩來嘅侄女喎。 嗯， 哇，話咁勁，跟住台灣又有兩個，新加坡有一個，香港亦都有兩個。 即係話其實佢唔係即係話個基金就咁自己做一啲慈善工作，而係咧做一個愛心獎，然後咧就邀請咗即係譬如你哋呢班咧就做開慈善嘅人入去，咁然後就再將佢咧就。爆发， 其实佢就系、是、 将能量咧爆发出去。 佢就想吓，佢其实唔系话我哋入去，就系话我哋做开慈善嘅人咧攞到呢个奖。 诶，攞到呢个奖嘅，咁你攞咗奖啦，咁你觉得攞咗奖同未攞奖有啲攞咗奖有啲咩唔同咧？有啲咩好处咧？有啲咩诶帮到你做慈善工作咧？ 嗱，我真系冇谂过，即系我谂住人哋啊咁赏识我哋嘅工作，好赏识咁啊，真系都 honor 啦吓，多谢啦。嗯嗯，我系冇谂过，原来每一个得奖者。都攞到超過100万嘅獎金喎、 啊， 港紙喎、 啊，嗰啲獎金就要當然要嚟做 係啦。其實佢唔係俾你個人嘅，擺翻喺你嘅慈善嘅一個事業嗰度，等你繼續幫多啲人。咁、我覺得即係都試過攞個唔同嘅獎啦。通常俾個獎狀你啊，一個 trophy 已經差唔多啦，係咪？咁大家開心。我真係未聽過，所以我係好震撼、哇！居然有人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可以自己做晒嘅，但系佢情愿分出嚟啦，让百花齐放。 呢、這个谂、這個、法系啱嘅，因为呢一个人嘅力量始终即系大极都系有限。即系如果你一个人，譬如你一届系你今年系选咗8个嘅啫，系咪？ 七个 啊，七个人每一年，咁所以变咗咧，加埋可能100几廿人咧，个个都系做慈善工作，或者基金，或者有个组织， 有噶有 啊，或者一定有噶嘛。咁你自己基本上系做啲咩慈善工作嘅？ 其实呢就是2013年十年啦，今年啱啱十年啦。咁嗰时主要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有啲牧者呢就去河南，中国好穷嘅一个省份、差唔多最穷啦。咁佢哋去嗰度做一啲嘅扶贫工作。咁我问我哎呀 ,Agnes, 你去唔去，我心諗我自己喺香港长大，又冇香港冇喺国内住过，农村系点又唔识。 嗯， 有人开路带我开下眼界，好啊咁样。咁我两夫妇一起去啦。咁我冇諗过呢，十年前呢俾我喺农村睇到啲留守儿童。 嗯。 当时我去到呢接触到一啲家庭。 嗯。 居然呢就係、是、个家庭好。即係我嗰陣时我责心到系冇辦法。是点呢？那个家庭呢就三个小朋友，可能是5至10岁，暑假去咗河边玩、游水。你知道农村旁边好多啲池塘咁。点知嗰啲泥巴好滑啦。陷咗落去呢就失救死咗。三个细路死咗。咁更加可惜呢就係、是、佢爷爷嫲嫲，因为爸爸妈妈出咗打工。爷爷嫲嫲负责凑㗎嘛。有时佢哋真係喊到死，佢话嗰啲孩子即系你知活泼到走个唔停，有时冇睇到咧就发生。但好悲惨就系爷爷嫲嫲，因为冇颜面见佢仔女，佢唔知点同仔女交代，佢居然亦都自杀死埋。一个美好完整嘅家庭就咁咁冇咗， 系啦， 系啊。 咁我谂即系全世界，当然包括我哋全中国，都好多需要即系辅助。或者唔系净系一单嘢嘅，我觉得即系呢种故事咧，感人嘅故事咧，你可以即系譬如由你嘅口讲出嚟，或者用一啲方法去表达出嚟咧，感动到更多嘅人，即系好似今晚咁，可能喺啲电台又多咗好多人听到呢个故事，咁啊、原来咦系真系世界上即系好多人好悲惨，系需要辅助，咁所以。就我觉得即系做慈善应该你头先讲个 concept 我都好赞同， 是 就系你头先我点一播呢只歌咧，叫做一点烛光， 系 一点烛光好似好少，但系你一点再加一点， 滴水可成河， 系啦，咁然后咧烛光好多一点嘅烛光、加埋咧就成为咗一个好巨大嘅火把， 其实好多时咧，有啲朋友会话：，诶、你爱基金做咁多国内嘅慈善，而家国内都经济起飞啦，唔使帮啦。即系我成日讲咧，14亿人口，你谂下，净系香港700万人口，我哋都有㓥房啦。 唔系，我都唔系讲话嗰个国家有冇可能，我哋而家即系我哋祖国系全世界最有钱嘅。但系就算即系我估啊，如果系领导人咧，要一定咧。是要呼吁所有的国民、有能力的、有心的、 就去 都要 做嘅，呢个系永恒嘅，即系唔系话你国家有钱啦，唔使做啦，即系咁样。 永远都有穷困嘅人咯，有富裕嘅人咯，香港都系一样。所以咧，最紧要，我觉得唔系讲一啲藉口咯，而系用个心去关心有需要嘅人咯。 系啊，谂起一出电影添，你头先讲咁多呢啲故事，有出电影以前叫搭错车，里边有好多需要帮助嘅人，咁当然啦，佢哋啲长辈咧都系挨苦挨出嚟啦，咁啊都系为咗下一代啊。咁呢电影叫做搭错车，里边有只歌，唱起上嚟都有少少酸酸地嘅感觉，叫做《肝淡埋忘》。 熟悉的身影，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能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让我再一次和回到你身影，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最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就甘棠为我。 这一只好感动人的歌嚟嘅，叫做《酒干倘卖无》，不过当然是闽南语啦。 朝间探米布，系即系有冇走樽卖啊？点即系故事就讲句， 朝间探米布系台语，即系收买烂铜烂铁。 系啦，咁啊走干咩意思？即系嗰啲走樽啊，嗰啲都收。 系啦，就 咁都系为咗下一代啦。咁啊，全天下嘅父母都系一啲父母心，都系希望。咁如果你话做伟大嘅慈善工作咧，就当全天下嘅人咧。人哋嘅仔女， 系啊， 都系自己嘅即系下一代。 其实我哋觉得 应该系咁， 唔系单系顾住自己嘅事情咯，都要顾别人嘅事情。 嗯、 有时谂下，哎，我点栽培好我啲仔女？但系如果假如嗰个社会其他嘅孩子唔好咧，你谂下你个孩子又点会得到平安呢？ 嗯， 所以咧系整个社会嘅事嚟噶咯。 系、嗯、啊，咁诶，慈善嘅心应该系咁样谂嘅，又唔又。以及人之有嘛， 啊， 所以，我谂系咪会即系受你爸爸蒋震先生嘅有啲好大的影响？ 会噶，因为诶，即系翻到嚟读书，开始自己事业，九零年代开始，爸爸又做慈善， 嗯， 嗰阵时细个真系唔系好识噶。但系人咧嘅事阅历越多啦，生命嘅经验亦都越嚟越丰富嗰阵时咧。好似我哋去到呢个年纪啦，开始退休啦，即系觉得我哋一生都系我哋呢一个年代嘅人都算系平顺嘅， 系啊， 系活喺一个好嘅年代， 好彩，冇战乱冇 事。系啊，但系反而系谂下，去到我哋呢个年纪，我哋可以点样将自己嘅生命嘅阅历，我哋嘅累积嘅智慧，去贡献出嚟，帮我哋下一代咧？咁我成日都觉得教育系好重要咯。所以国内除了帮这些留守的穷困的家庭，那我们都有成千几个大学中学生啊，那些助学金。 助学金。 即希望出多些孩子可以去到灭穷，即是离开贫穷啊，可以创一个新天地。不过香港我们都开始在过去四年亦都做，希望香港有更美好的未来。其实我们香港真的很蒙福，看到全世界，因为我现在全世界周围跑，真的才知道我生在香港已经是 最幸福， 讲出讲不出的福分了。 是啊，这个是应该大家都在香港的时候，有些人未必知道，即是身在福中不出 奇。是 的，但是如果离开了一段时间，我都听到很多回响，尤其是一些出了去的，甚至现在可能听紧呢个节目嘅喺外国，因为我哋现场全球直播紧啦。咁但系唔系话唔好比较，唔需要比较嘅。咁咪觉得嘅，因为我哋香港人随时翻得嚟又得。就算我哋香港人，我你嘅心喺香港喺出边做慈善又好，做工作又好，个人有唔同嘅，唔同嘅遭遇，唔同嘅背景吓。总之，出心啦就 OK。咁所以唱只歌咧，我觉得你呢一种慈善工作咧，我特别献给你。叫做今生今世，但我知道你都会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啊， 你都会奉献啊。呢只咧就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我哋慢少少抒情啲，唱呢个特别啲嘅版本。 哇！你同呢对 band 好犀利， 哦，边 事？随时都得啊！ 佢睇到我心里边谂嘅嘢，我冇讲过嘅呢只歌。 你真系有福气啊！神俾咗个天使你啊！ 幻变的一生。其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够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吹，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心。再拥抱， 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你，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这个歌的个朋友叫做许愿，你听过他了，他写了很多香港乐坛的歌，包括这一首叫做今生今世。 哇、 啊、他还送了一本书，那本书不是只讲这歌，不是讲他，是讲香港的乐坛、 嗯 啊、值得一提，恭喜你许愿。我们一起许个愿，所有的愿望都希望是好的正能量的。十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听日起为香港西九龙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铁乘客推出灵活行，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之外，乘车当日可额外免费改票三次。西九高铁站票务大堂已经张贴宣传海报，并且设立询问站。港铁职员下午在站内为传媒示范改票过程，售票机的轻触式屏幕已经加入灵活行按键，整个改票过程大约一分钟。乘客可以在原本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到开车之后一个钟内直接使用灵活行，免费改乘同日车次最多三次。有旅客表示，有时赶不上高铁，新服务可以改搭同一日其后开出的车次会更加方便。有旅客就说，新服务容许改早些出发，不会耽误宝贵时间。运输署提醒市民，港车北上第七轮电脑抽签递交申请将会由明日上午10点至到8月17号晚上11点59分接受登记，并且在8月18号公布抽签结果。符合资格的港车北上申请人可以透过指定网站登记电脑抽签，中签者需要按电脑系统随机分配的日期在指定时间内递交港车北上的申请。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局长陈家强认为，下半年美国息口有机会见顶，加上应该有更多商务活动来港举行，他估计本港全年经济增长仍然有可能达到政府修订的 4% 至 5% 目标。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严格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的投资，陈家强认为美国基金对港投资将会更审慎， 但若果本港的上市機制做得好，吸引更多公司來港上市，相信這些基金即使有政治考慮，仍然會在港投資。台风兰恩逼近日本，日本航空宣布听日取消19班内陆客机。在东京都八丈岛，今日朝早风力明显增强。日本气象厅表示，兰恩今日下午集结在八丈岛以南对出海域，中心风力每小时144公里，正是向西北方向移动，横过日本南部水域。预计星期二在日本中部接近大阪登陆。警告風暴可能會為多地帶來暴雨，引發泥石流和水浸，呼籲居民做好準備檢查應急物資。 JR 東海和西日本公司表示，他們營運的新幹線星期二可能全線停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郑雨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光水皇帝 Take 11 Action， 母后就嚟60大寿，朕好忙噶，李鸿章你快啲退下啦。 Good take。 想知道李鸿章点样坚持洋务运动，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真光中学嘅广播剧《不屈不挠的李鸿章》。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红十字会今年推出绿色八月，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向大众推广绿色生活概念。而即将举行的市集就以重生、重新作为主题。依家就由他们的义工发展服务经理谢嘉文介绍下今次主题的含义。 第一个新是生命的新。寓意是将大家家中闲置的物品给予他们新的生命的机会，在二手市集上高寻找新的主人。而第二个新就是新旧的新，我们希望透过二手市集、环保工作坊和不同类型的环保摊位活动，为参加者对环保概念注入一些新的看法。 除了二手物品区之外，市集还有妇女义工提供的改衫服务、飘书等等的活动。其中一个工作坊就是利用饮品纸盒制作防 RFID 卡片套，既环保又可以保障自己。当中的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因为市面上的纸包饮品盒的物料入面，除了有纸和 PE 胶，还含有铝金属膜，而铝亦都可以阻隔到无线电波，所以用纸包饮品盒制成的卡片套就可以防止到 RFID 读取器发出的无线电波到达卡中，变相就可以终止到 RFID 的资料读取。今次市集的饮品纸盒 RFID 卡片套工作坊，除了被纸包饮品盒可以重生的机会，亦都被纸包饮品盒重新赋予一个新的功能。 重生重新环保二手市集，八月27至28号，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楼5楼义工发展及活动中心。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电器闩咗，水费电费交咗，可以放心去旅行咯。 咪住，仲有啲好重要嘅嘢，你好似未 mark 低。 系。

即令到你再前进，再用力啲，系咪啊？会噶会噶嗬！ 我好惊讶，冇谂过做慈善都可以得奖。 系啦，得奖之后唔紧要，学你话斋，咦，好实在啊！除咗鼓励咧，俾个奖状你咧，啲人分百几万去再做，啊、即系变咗用人再影响人啊！大家一路影响落去。咁啊，如果佢有钱做慈善嘅，咁咪俾你哋去，即系帮佢做啫嘛。帮大家做啫嘛，帮个社会做啫嘛，都系好事。咁、啊、所以啊，其实你以前就，譬如你做好多咧，用你过往嘅十年咧，即系做足咗十年喺国内做啲咩具体嘅慈善工作嘅咧？ 其实即系好似话2013年，因为睇到留守儿童嘅需要，感动我就成立咗爱基金。咁一路咧就喺农村啦，主要系同一啲 NGO， 即系非牟利嗰啲机构啦合作。咁啊，我发觉唔系我哋香港人去国内做嘢，你谂下我哋能够去得几多人啦？中国咁大， 系啊。 咁我反而系睇到咧，系要帮一班国内，即系特别系农村嘅我哋嗰啲朋友啦，教佢点样做慈善。原来十年前咧，中国就算你读大学咧，嗰、那个咩啊，叫 social study 啊，社会 worker、social worker 嗰啲都。唔似香港 社工， 社工香港系好前进噶，唔好话国内啦，新加坡啊嗰啲都唔似香港咁先进嘅。咁、所以咧，我发觉咁我哋嘅强项咧，就将佢咧带入去国内啦。咁啊，唔净止香港去噶啦，甚至揾到啲深圳嘅比较先进啲嘅地方啦、去到河南咁开始就系、教佢哋咩叫做社会服务啊，应该点样身体力行点做啊。咁亦都我哋都会送咗一啲嘅器材，譬如电脑投影，原来农村比较穷啊， 梗系冇啦， 冇呢啲好贵嘅。咁我哋咧，总之你愿意做，我哋都送。不知不觉间咧，我哋嘅培训其实培训系讲紧十日咁长嘅，即系好似上一个 course 嘅。咁佢哋愿意做，咁我哋就送。哇！我真系冇谂过咧，喺十年间咧，我哋去咗18个省，30几个市。送出去嘅机构咧，差唔多系有超过6000间。 哦， 哇！我哋个团队咧， 6000 啊，咁同埋主要我哋啲团队好多都系义工，都系一啲愿意将自己身体力行啦，贡献俾社会，服务社会。咁我又睇到咧，到今日嚟讲啦，我哋喺国内好似啲小学啊，留守儿童嗰啲山区小学咧，都有100间。我哋点帮咧？我睇到好多，即系政府好好啊，中国政府睇到留守儿童需要，起咗好多嘅 boarding school， 即系寄宿学校，俾佢哋喺嗰度食啦、住啦、学习。咁但系咧，配套当然未必系尽善尽美啦。咁我哋就每间小学咧，就拣一个大概可能系。600尺，唔止啊，1000尺都有啊，1000尺嘅班房翻新佢，好似一个儿童天地咁。等有电脑啊，有过千本图书啊，有玩具啦、啊。其实我都好感恩啊，好多我做国内做厂嗰啲朋友咧，嗱，譬如好似玩具都会捐过嚟啊，冷衫啊、帽啊、鞋啊，全部好多都帮手捐过嚟、啊。 咁呢啲物资啦吓，咁就即系靠朋友帮手系好好嘅， 都有人捐钱啊嘛，捐钱嗰啲物资咁买啦。 譬如基本嘅资金就系靠啲朋友同埋。用咩方法去筹集资金呢？ 其实呢，爱基金是一个政府认可，即是攞到呢个88嘅慈善牌嘅。捐呢100蚊起都有呢、這个收据㗎啦。咁我哋就但係过去十年呢，我好少喺社会宣传啦。因为丽萍呢，就我哋成日跑大陆，我真係跑、我唔係就係话影幅相啊叫人捐咁。我真係自己跑都唔够时间，但我觉得好感恩就係身边有一班好好嘅朋友。我一呼百应，咁个个都愿意支持。总之够钱使就得啦，够钱用啦， 吓 出心出力。咁但係呢，即係十年过去啦，发觉呢即係越做越多。咁其实而家每年我哋起码以千万计咁捐出去嘅、去帮咁多。所以啊，就开始喺香港啦，都 make 个 noise 啦，希望更多香港人知道。即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自己做，一定要将这个慈善的文化，这种正能量带去社会、帮助让有能力的人都出一分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社会不一样了。 这首歌叫做《全因为你》，我觉得很适合。 人生像演戏，回看这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恒何在？或如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死阴幽谷中，你伴我过渡，欢欣里风光里，你共我同在。当身处孤单伤痛，来拥我入怀，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无论我壮如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总不知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恒何在？或如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死阴幽谷中，你伴我过渡，欢欣里风光里，你共我同在。当身处孤单伤痛，来拥我入怀，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无论我壮如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终不知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 我好喜欢你这歌，因为它讲了我们人生真的好像一出戏一样，如果找到我们的目标方向，我们就不会再迷惘，也都不会迷失，仲会好喜乐过每一天。 非常欣赏呢一只曲，同埋词都系一只好精彩嘅歌，好有意义，亦都可以激动人心嘅。全因为你。咁我跟住落嚟咧，我就突然间谂起只英文歌啦。啊，呢个歌咧就好简单，好多人都识嘅。好奇怪地咧，只英文歌咧喺国内咧，我成日都会见到喺啲电视嗰度啦。 嗯， 譬如有个小朋友出嚟。咁佢都会唱啲英文歌，好少㗎嘛，以前都系唱呢一首，因为呢一首呢意义好简单，好似话啊 ,you raise me up, 你扶助我，你让我成长。即系如果我哋广东话就系差唔多，多谢啦长姐姐，你养大我哋。 咁唔系咁讲。

咁所以喺2019年咧，我就见咗好多校长啊。 嗯。 咁我同佢分享啦，我话我都有一班朋友好有爱心，佢愿意即系可能开始有啲退休啦吓，佢愿意将佢嘅时间心力咧去学校去栽培佢哋。啊、好似做一个生命导师啊，吓同佢倾偈啊，因为你谂下，有时一个老师对住三十个学生教书啦、改卷啦，都已经心力尽瘁啦。咁、我哋真系带孩子，真系需要有人好定点关怀。所以咧，啲校长一听咗咧就好开心，一呼百应、居然咧第一年已经有十几间学校开门，咁我哋就揾咗一班义工啦，其实有成两三百个义工。咁啊，去做啲生命教育啊，陪佢倾偈啊。咁最紧要咧，我睇到咧，其实香港都特别，我哋做一啲比较，譬如可能系粉岭啊、大埔、添水围嗰啲地方，其实都好多新移民啊。啲孩子系去边度揾到图书馆啊，点坐巴士啊，都唔识噶。 嗯。 咁我哋啲义工咧就发挥佢啲爱心啦、甚至你知唔知啊？估都估唔到。我哋2019年，我哋义工啊，学校准备好嗰时咧，六月啊，香港变天啊，香港发生大事件，原来好多年青人真系咧，两代之间，我哋原来我哋做长辈嘅，原来我哋以为好平安，我哋啲孩子 OK 啊咁，原来发觉孩子内心有好多迷茫啦、甚至好多嘅不满啊，所以喺19年咧，佢哋发泄咗出嚟。我哋好震撼，咁又适逢我哋开展咗啦，所以喺2019年六月发生咁多事啦，咁九月我哋入学校，你知唔知我哋真系风雨同路咧，同啲老师、学校、学生一齐行过呢四年，唔净止19年啦，嗰、那个风雨暴风雨啦吓，跟住2020年嗰个疫情啦，冇谂过全世界都冇谂过困咗我哋三年，系啦，咁所以咧。哇！要讲嘅故事讲唔完啊！ 系啊，咁啊，大家即系真实嘅情况，大家啲系感同身受啦，吓、大家都好明白、好了解、好即系切肤嘅感受。咁诶，慢慢倾啊，呢啲我相信永远都唔会完，永远都唔需要倾完。新闻后我哋再倾再唱啦。谷燕，阿 Susanna 同我哋唱呢只，当然系经典嘅《狂潮》啊，咁啊好怀旧啦，因为当年啊呢啲系 TVB 啲劇集盛世嚟啦，咁啊啲群星雲集。咁啊講起即係經典嘅場面，群星雲集咧，嗰啲電視劇成日都會提到拍到。直情一講咧，就係講翻以前咧上海灘時候，咁、可能就因為阿發仔即係周潤發發哥咧，就做呢一個上海灘啦，咁、所以咧就哇真係即係紅到而家嘅，因為佢拍咗之後咧就好多重複啦，拍過好多次啦，電影又拍啦，即係喺國內都有重複嘅。如果讲起咁咧，我喺度谂紧，咦？蒋丽萍，你爸爸同你屋企，你好似系外省人嚟噶？ 我哋系山东， 山东人， 山东人。 系咁啊！以前喺屋企讲咩话？同 我爸爸话东东话，一半山东，一半广东。 东东。咁所以咧，都系即系经常系外省嘅情怀啦。不如咁啦，唱翻啲上海滩时候嗰啲超级怀旧经典啊，即系名著啦。首选梗系，哇！一嚟到上海滩一望，而家都仲有呢啲气势嘅，因为佢冇拆啊嘛，嗰啲建筑咧，好靓嘅，好有呢啲，哇！好似入咗个剧集里边一样， 好得意。 呢只就周旋时代啦，已经流行噶啦， 年轻人可能 四十年代。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月声下，歌舞升平。只见他笑面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世足心。酒不醉，人人自醉，忽天忽地，蹉跎了青春。桥声朦胧，转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哈哈哈，真系好得意嘅。 系啊，哇！呢啲真系永恒不变嘅，永远都唔会没落嘅夜上海。灯红火绿，哇！真系夜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的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世足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忽天忽地，蹉跎了青春。桥声朦胧，转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转动的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哦，呵呵 ，yes， 哇！呢只真系四十年代嘅，唔系讲笑。 哇！我觉得我今晚好似俾阿 Albert 不停咁考试咁啊！ 唔系考试，呢啲系你强项嚟噶，因为呢啲外省妹咧唱呢啲歌特别有情感嘅， 有味道， 有味道嘅，你啲味道， 味道， 唉，系东东啊， 东东话， 系诶，啲系即系啲外省妹咧，先系唱到呢一种。咁當然啦，上海大家而家咧會經常都會到都未定，亦都可能遺留咗一啲痕跡嘅。 咁有啲好旧好旧嗰啲啦，即系四五十年代嗰啲建筑啊，甚至乎嗰啲夜总会啊，即系百乐门啊呢一类咧，嗰啲虽然唔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都仲有啲痕迹喺度，有啲味道喺度。 所以我哋好多香港人啊，应该或者华侨都好啦，多啲翻去，除咗睇到以前嗰啲风貌啊，而家嗰啲新嘅建筑物，简直令到你惊讶。有时我行喺呢啲大嘅城市啊，中国。我的心都会震动啊！你都不知道是靓到咧，你都不相信你就企喺今日的中国咯。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是上海咧，就个好处就是譬如你上喺呢个上海滩呢、這个滩头咧，有新有旧噶咯，即系我中意啲城市咧，即系 系 啦，咁啊有好旧嘅。亦都有最新嘅，咁香港都有呢啲特色嘅。总之就尽量唔好拆啲旧，唔该，因为我哋都有法例保护㗎啦。如果有啲建筑啊等等呢，应该要保留返。横掂都系啦，开始咗夜上海就返唔到转头，继续呢同埋赵雅芝同埋周润发呢一起享受下。喂，如果讲起周旋时代呢，佢好多好听嘅歌。咁当然有好多好多嘅著名歌手都翻唱嘅。喂，跟住呢个花好月圆咧，又系我喺某一次唔知边个聚会听你唱过，所以印象非常之深刻。 系啊，以前我学唱歌嗰阵时咧，老师就话：，哇，你啲声咧好啱唱翻呢啲小调，所以佢教我咯，咁我就学识咗唱咯。 哦，原来你以前跟边位老师？ 包培利老师。 哇，呢个好有幸啊！因为点解咧？我细个嘅时候唔知莫名其妙，我而家都谂唔通。以前咪有个叫星宝之夜嘅 ，yes。 咁包培利老师咧就成日都做评判噶嘛 ，yes。 有一次咧，我坐喺佢隔篱， 系 一齐做评判。 哇！你有冇咁搞错？你呢个细个 举喎。我搞笑啫，我细个几廿岁。 系啊，咁咪冇咁夸张。 唔系，真系嗰阵二十岁都未够嘅。就唔知点解嗰啲监制话：，你坐落去啦吓，今日 有份量啊！ 有竟然唔系啩，即系咁样。我话系啊，佢话系啊，嚟啊，你得噶啦，你讲到噶嘛，即系有人参加英文歌，咁啊，叫我去讲，我话冇所谓。 你啊胆粗粗， 所以咧系胆粗粗啦。咁所以变咗咧有幸咧坐喺包 见过佢 老师啊隔篱，咁佢当然亦都间中上欢乐今宵，因为我都上欢乐今宵，所以咧都会撞到。 佢真正高手嚟嘅， 梗系啦。啲名师出高徒啊！今日教你唱《花好月圆》咧。 香，这好花吹柔情蜜意满人间。 你又写个歌名咧，同我哋一路讲咧。都是慣了叫做花好月圆。 Yeah. 其实你的歌不是叫花好月圆。是 什 么你知不知道 月如花好。 是啦冇错啦。你将它月光呢行头的嘛你才照亮这些花嘛是不是、 yes. 花好呢又不会令到月圆的。 Yes. 月圆要令到花好啦。 哇、wow. 哦。因为这些歌原本就 是周旋的。都是周旋。即系头先唱嘅《夜上海》啦， 《 月圆花》都系啲唔知佢拍嘅边出电影嗰啲插曲嚟 嘅。 咁但系呢只歌咧，香港好流行噶。除咗你头先唱呢个国语版啦，嗰啲粤语版你唔知系咩歌？ 系点？ 点埋我唱几句俾你听，你实听佢。鸟声歌唱百花亭，花间雨歌但细问定细马呢个雨妹啦，我就吓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尽诉情，将分定，恩爱甜面笑影，共醉。依望影，百花吐艳，情蝶穿花径。犀利啦！ 哇，而家真系先至醒起嚟，我就系呢个 music。 百花亭之恋啊，我啱啱都系跟啊跟啊胡枫学嘅啫。 好 咁咪即系讲笑啫，因为呢只歌咧都好多，所有我哋啲粤语歌手都唱，唱过咁滞。咁即系以前最多唱系阿丽莎嗰啲啦，星马过嚟嘅，咁都好轻唱呢只歌，咩好好听，因为个原歌咧就系阿周璇嘅《月圆花好》。如果你既然唱咗呢啲国语歌咯，咁我觉得咧呢啲歌咧系真系经典。点解咧？因为佢旋律啊，同埋啲歌词咧写得好优美。咁所以咧，你如果有一首好嘅歌咧，你点样去演绎？即系总之你唔好失咗佢个原味少少，然后咧你用啲抒情嘅版本拖慢，或者甚至用啲唔同风格嘅，即系譬如你头先嗰啲就外省妹咁唱啊，啱晒啦，原汁原味，好似去咗上海嘅旧上海一样。但系我而家想唱嘅都系嗰啲旧嘅，不过唔好咁旧，呢只就新啲嘅，不过都好旧，叫做《绿岛小夜曲》。 哇， 一样啦，因为呢只歌嘅旋律又系俾我哋香港嘅Maria。唱的友谊之光呢就借了来用。 哇。 本身是绿岛小夜曲来的嘛，完全不同风格，但他去了周润发那个监狱风云那里唱。 粗豪的。粗 豪。当然我也是欣赏。原曲跟回你刚才这一种怀旧的国语味道。民歌风格都可以的。 洗耳恭听。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夜急促的长音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身，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心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苍蝇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缺氧纯净，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可以是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 是呀， 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友谊改不了。黄宝恩就是这样唱的。 Yeah, 他都有个版本是很舒 展的，都有他的美丽 好的歌呢，就可以不同的方法演绎、唱多一首啊。 好啊， 几时再来唱啊，何日君再来都是周旋、 yeah, 其实这首歌呢是那时候陈恩健点我唱的。 是吗？ 因为他要同一班即是内地来的朋友，他们会很喜欢，我就学了他。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对解小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吊着杯，轻轻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这杯，轻轻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 唉，喝了这杯干了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 知唔知呢出啊呢只歌咧喺个电影啦，系两夫妇因为丈夫要上战场啊，被国家征咗佢上战场，就送军嗰一晚， 饮杯先啦， 何日君再来？真系唔知老公翻唔翻到嚟屋企嘅，以前系咁。 即系原本就系周旋嗰出电影嚟讲紧，系咪？ 我冇睇过啊， 系咁上下嘅， 系40年代嘅。 所以我哋生喺太平盛世，你话我哋几幸福咧？ 系啊，即系好听嗰啲好啲经典歌咧，即系无论中外咧，都好多上战场即系背后嘅一啲故事。其实比较上战场嗰个人咧，仲更加忧心，更加挂念。 嗯， 我唱好多英文嗰啲民歌咧，真系好多啊。都是讲即是啲传统的民歌传落嚟㗎嘛。咁以前就算係美国咁短历史嘅国家都好啦，好多南北战争啊一路已经有呢啲民歌啦。咁我都会唱好多呢啲。初初唔知道哇咁又打仗啊成日话喎边个又拎支枪上战场。即唔知道嗰种苦况即未感受到。咁虽然我哋都好好彩啦冇即係受个战乱嘅熏陶，但係主要呢就因为我读嘅历史，哇原来睇返啲图片就诸如此类知道呢啲故事啦。 让我哋嘅下一代都知道我哋嘅前人真唔容易。 係啦，战争实在太可怕，唔好啦，唔好再发生。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本港零售和餐饮业的表现正在改善，短期内政府要和业界合力搞活搞旺香港的夜市，更好巩固复苏中的各个经济环节，保持复苏动力。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建议当局考虑举办夜市场刺激消费，他说要举办夜市场需要政府牵头和政策支持，例如找出场地免费提供给市民使用。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夜市活动规模应遍及全港，否则人流只会集中在个别地区。他说业界也有建议可以調整政策刺激人流，例如重開旺角行人區，容許進行街頭表演等。啟德郵輪碼頭早前因為交通配套不足，一度令上岸旅客要較長時間候車外出。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建議增加的士空車到碼頭的誘因，除了送石油氣券之外，亦都可以探討增加20-30元附加費做法等，未來應該加強持份者溝通問責機制。姚柏良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說，過去一星期的討論可以集思廣益，包括考慮以水路分流郵輪碼頭旅客，碼頭附近亦都有直升機場，未來可以考慮作跨境用途。他又說現時旅業界的最大問題是人手短缺，尤其是酒店業，要視乎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是否能夠起到幫助，希望政府能夠加快解決人手問題。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下午出現龍捲風，造成2人死亡，15人受傷。龍捲風主要受強對流天氣影響，初步核查有283户农房受损，32条蔬菜大棚受损，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灾情发生之后，盐城市大丰区应急消防、电力、卫健、民政等部门组织力量，全力开展伤者救治、电力抢修、灾情核查、居民安抚等工作。受灾民众已经妥善转移安置，重建工作正有序开展。盐城市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地区，当地强对流天气多发，近年曾经几次遭遇大风侵袭，造成伤亡。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方项目车队从瓜达尔机场返回港区途中，遭遇路边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中未有中国公民死伤。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强烈谴责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已经要求巴方严惩凶手，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 總領館已經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提醒當地中國公民、企業項目提高警惕，升級安保舉措，防範安全風險，密切關注安全形勢，確保安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本週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溫度是28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聽日0時45分。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由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发表。上 vr.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和查阅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有问题就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请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快点行动啦！查询2891-1001。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爱一世家书选举。 当时我哋尝试用自然方式生育，但系唔成功啊，只可以采用非自然嘅方式。我哋遇到咗好多意想不到嘅挑战同埋困难。 想知道呢封家书讲啲乜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嘅微电康康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时间大到11点差不多40分，还有4个几字，当然还有很多好听的歌。今天的特别嘉宾蒋丽萍， 像一阵风，悠悠爱在风中轻轻送。 晚风送爽的感觉，有些歌好听好舒畅。不过天文台告诉我们，天气方面就会随时有一些骤雨，甚至下午昨晚我都听到有雷暴，这排的天气都是这样，请大家带雨遮出街吧。 在雨中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今夜，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东西，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演你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由于我不言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演你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由于我无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犹豫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犹豫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尘埃冬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嚟一阵骤雨咁嘅感觉啦，好彩一把遮两个人用，比较亲切互助，互相扶持。今晚嘅歌曲一路牵引住大家，可能会进入一个美丽嘅梦乡，希望大家今晚嘅美梦更加甜蜜。歌名叫做《牵引》。 神啊，你救我于深渊里，荣耀永归全能神，让我此生赞颂你奇妙应允，愿我一生仰望你。神啊，你救我于深渊里，荣耀永归全能神，让我此生赞颂你奇妙应允。 有咗电影叫做《不了情》，当然有旧嘅，亦都有新嘅。 心若绝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如何厮守到老，怎么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破掉我心跳，爱你这么冷了。今夜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 新不了情当然亦都是一出电影。讲起电影，蒋丽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唱了她的电影，她主演和主唱的《我为你狂》。现在接近尾声，我们唱另外一出电影，主题曲都是由今天的特别嘉宾蒋丽萍主唱，《明日有回期》。 前事凭谁记，要忘亦难忘你。 三日，我同四百个小孩子相处，我的喉咙都有啲沙哑。 好快又会见。 人事难完美，说来合乎情理。 一次见面的时候当然很快了，我们就下个礼拜日九点钟再见。蒋丽萍，多谢你今晚和我们的期期一期一会。 我们有缘会再相聚。 这个一定明日有会期，各位有一个甜蜜的美梦晚安。 愿主祝福大家，愿主祝福大家。